高杰此时的开场白隐含调戏的意味，星星网吧里的广大粉丝立刻群愤激昂，大吼着秒了他。结果，苏慕城却只是打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和一句“好啊”。高杰除了这句开场白，似乎也没啥言语上的攻击力了，立刻抽剑开始进攻。星辰剑是剑客。 沐雨成风是枪炮师，典型的意远一近两大职业。高杰凭借他对地图的熟悉，绕路掩盖身形，悄然向沐雨成风靠近。为什么说高杰对地图熟悉？因为荣耀联赛的季前赛是参用的双循环赛制，是分主客场的。主场一方拥有的最大优势。 就是选择对战地图的权利。荣耀中有为数众多的对战地图，每年还会不断的更新添加。作为主场方，事先知道自己会用什么地图，自然会早做研究练习。而客场方或许也打过这幅图，但显然不会像主场队这样有针对性的练习。 主队选图和客队准备使用的主场图撞车，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是有的，但至今尚未发生过。而荣耀地图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这种情况的几率也在不断降低。至于选出的主场图撞了对方曾经用过的主场图，这就属于自摆乌龙了，怨不得其他。 眼下这场单人赛的用途是一张白雪皑皑的微型城镇，星辰剑这一角色一身白色的装备，在手中银武光剑、白光剑都顾名思义的泛着白光，选用这图的意图就太明显了。此时，星辰剑正在绕路朝沐雨成风的出生地接近。 直播方先是切了一个星辰剑的第一人称视角，而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了一下后，又切换出一个全图的鸟瞰上帝视角。从这上可以看出，沐雨成风此时也没有呆立出生地不动，而是在四下打着转。画面随即切换到了沐雨成风这边。 比赛的转播方拥有的视角是极多的，可不单单只是选手的第一视角，此时就是一个镜头拉远的第三视角，让人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沐雨成风在这小范围里四下的走动侦查。由此可见，一场比赛是否精彩，固然是由两位选手的发挥所决定，但是在转播中呈现给观众。 却急需要一个优秀的导播来完成。从头到尾就从鸟瞰图上看两个小人移来晃去，再精彩的比赛也给转播成了垃圾。这场转播的这个导播明显功力不俗，三个镜头切换，再加上解说员和嘉宾的解说，两个选手的意图都已经让人一目了然。 高杰让星辰剑迂回前进，准备出其不意的接近沐雨成风，但经验丰富的苏慕城显然已经料到了这一点，在观察了一圈周围的地形后，此时已经操控沐雨成风跳上了旁边一个不错的狙击地点。这里居高临下，星辰剑此时靠近，反而会率先暴露在沐雨成风的炮口之下。 星星网吧里顿时嘘声笑声一片，嘲笑的自然是高杰。想要搞偷袭，但此时看来却最终会掉进苏慕城的埋伏。但叶修却知绝不会这么简单。高杰要是真的这么就掉进埋伏，那真是白费了他的主场优势。果不其然，如叶修所料，高杰的星辰剑靠近该地后。 并没有贸然冲出，反倒又是绕出了一截路后，从一个小巷口探出脑袋向外看了一眼。 这家伙偷偷摸摸的真猥琐。 还不赶紧出去受死啊？ 陈果不耐烦地道。叶修摇了摇头说，他现在在的这个点是个死角，苏慕城的举动在他的料算之内。 高杰现在这个位置是个死角啊，无论苏慕城刚才选择哪一个狙击地点，都是不可能观察到这个位置的。看来苏慕城的举动全在高杰的预料之中喽。 转播中，李一博的声音也在此时适时的响起，说的内容和叶修所说完全雷同。 看来301对这张地图的研究是很透彻的。 解说笑道。 这个自然。李一博说。 那高杰要怎么知道苏慕城藏在哪个狙击点呢？ 陈果说出这话是一怔，因为转播中的解说竟然也刚好说出这个问题。 脚印。 叶修和李一博各回答各的，给出的答案却是一样。 哦，原来是脚印呢。 转播中的解说恍然大悟着。 大家看301的这张主场图是一个雪地图，所以角色在移动过后会有很清晰的脚印。 随着解说，导播也切出了几张沐雨成风留在地上的脚印画面。 可是就这么出去观察脚印，依然会暴露在沐雨成风的火力范围之下呀。 解说疑惑着。 所以你看， 画面中的星辰剑已经开始移动。李一博一边进行着解说， 高杰现在应该是要去一个可以观察到脚印而又不会被苏慕城发现的位置。301对这张图研究得很透啊。 哦，会有这样的位置吗？ 解说继续疑惑着。 那大概只有高杰才能解开这个疑问了。 李一博故作幽默地摆着悬念。解说自然很配合地笑着。其实作为一个专业的荣耀竞技解说，潘林做这一行也已经有些年头了。他本人也是一个荣耀爱好者，虽然不具备职业选手那种技术水平，但长期以此为工作，眼界却也未必寻常。之前他疑惑的这些问题，其实自己心里大多都是清楚的。但没办法，节目要求嘛，就是解说和嘉宾一唱一和的往下聊。解说和嘉宿二人分工不同，解说多是介绍，嘉宾多是点评。潘林解说多年，和李一博配合次数只多不少，工作上倒也算是默契。这高杰操控着星辰剑在这周围一绕，找了一个位置后，转播镜头一转，给了一个星辰剑的第一视角。果不其然，此处星辰剑的视角中可以清晰可见沐雨成风走出的一串脚印。作为上帝视角的观众们一看当然知道，这串脚印已经足够暴露沐雨成风的位置。 果然被发现了， 潘林说着。 苏慕城有点太大意了呀，这个失误有点不应该。 嗯，看来叶秋的退役对他还是有比较大的心理影响，毕竟他从出道就一直跟着叶秋的。 李一博好像很了解似的说着。 哎呀，这个怎么办啊？ 陈果很是紧张的一把拽住了一边叶秋的胳膊。叶秋却是微微一笑，吐了一口烟后说， 脚印才是真正的圈套。 什么？ 陈果一怔，转头望向叶修。其实他也不是问叶修来着，只是单纯的紧张之下自言自语。 看， 叶修朝投影幕指了一指，一声炮响已经传来，陈果连忙转过头来，就见画面中沐雨成风已经一个飞炮闪身而出，在空中便对着墙角后鬼祟的星辰剑一个反坦克炮轰了过去。高杰显然没料到对手竟然在此时突然杀出，反坦克炮三发炮弹呼啸而至，匆忙想闪却已经不及，炮弹炸出一阵气浪，将星辰剑掀到了墙上。 沐浴成风，飞炮落地，仍是在一片房顶，黑洞洞的炮口朝着星辰剑，一串火蛇轰一下喷出，一枚炮弹飞出后没多远，就突地炸裂成数枚更小的炮弹，坠出数道弧线朝星辰剑落去。星辰剑无论走哪个方向，都已在其笼罩之下。枪炮师技能刺弹炮，射出的炮弹爆裂后变成八枚刺射弹落下，进行范围攻击。这技能一般平地使用时都会对高空打出刺弹炮，好让爆裂后的刺射弹从天而降笼罩目标。但沐浴成风此时本身就身处高点，倒是省去了这个计算起来有点难度的操作。星辰剑虽已避无可避，但却还有个伤害多少的问题。站着不动，那将受到八颗刺射弹的共同伤害，所以高杰还是操纵星辰剑朝正前方冲了过去。伤害已经是无从闪避了，他决定索性就此拉近和沐浴成风的距离。现在人已经在近前了，还去兜圈走位偷袭，那没什么意义。三段展开路，星辰剑吃了两个刺射弹后已经急速冲到了房底，随即一个升龙斩，剑提头顶，华光一道，人已经飞升而起。靠着技能强力升空，高杰相信枪炮师是绝对无法阻止自己飞身上房的。果不其然，人浮上房顶高度一看，沐浴成风已经向后拉开一截，继续和星辰剑保持着距离。见星辰剑已经飞身而起，就要落在房顶，沐浴成风扬手发出噌的一声，一个燃着火的火机脱手而出，划过一道弧线朝着房檐边上落下来。热感飞弹，利用火机的热源引导飞弹从天而降打击对手，攻击范围广，威力大，是个极其彪悍的技能。只是太慢了，尚未落地的星辰剑凌空就是一记拔剑斩，雪白的剑光划过，当一声竟然准确劈飞了未及落地的火机。 漂亮！ 潘林和李一博齐声惊叹高杰这一精彩绝伦的操作。但就在这时，一边的信息框上闪出了苏沐橙发出的一个微笑表情，紧跟着一道粗亮的光柱从天而降，把星辰剑从头到脚的彻底包裹在内，连同星辰剑落脚的房檐一同轰塌。光柱旋转着，转瞬便又分散出六根较小的光柱，一边自转一边围绕着中央的大光柱公转，逐渐地扩散开来，击得地上雪花飞扬而起，漫天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枪炮师终极大招卫星射线， 好一记卫星射线！ 专业解说潘林反应真是相当机敏，立刻跟上了这么一句后，原本称赞高杰的漂亮也像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在称赞苏沐橙一般。李一博的反应却也不慢，连忙就跟上道， 高杰这一下可是失算了， 让我们看看这一个卫星射线的伤害。 潘林配合着导播画面去查看星辰剑的性命， 我估计得下去有三分之一了， 李一博说着。 让我们来看看，果然星辰剑的生命被轰掉了三分之一，这一个卫星射线实在是吃得太结实了，加上之前反坦克炮和刺弹炮的两次伤害，高杰现在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啊。 潘林嚷嚷着， 没错，接下来就看他有没有新的手段去逼近沐浴成风了，保持这样的距离下拼，那和枪炮师是肯定没法打的。 李一博说， 您分析的一点也没错。 潘林连忙接口，从以为沐浴成风要被偷袭，到星辰剑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顷刻间被轰杀掉了三分之一的生命， 星星网吧的粉丝们呆呆的都忘了叫好，包括陈果。直到他听到身后的叶修说了一句： 高杰没机会了，苏沐橙的状态很好。 是吗？ 陈果有些愣愣地说着，他莫名地想起了一句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一直觉得他们这些荣耀玩家已经算是看门道的内行了，但今天叶修坐在一旁点拨了几句，让陈果忽然觉得他们也就是能看出用的是什么技能的半吊子内行，貌似还是和外行更亲近一些。陈果继续观看比赛，有些发怔，注意力已经是很不集中。接下来的发展果然如叶修所料，高杰的星辰剑全面处于下风，被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远距离攻击压制，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虽然也先后有几次努力冲到了沐雨成风身前，却都很快被沐雨成风摆脱，继续保持距离，对星辰剑进行着毫不留情的轰杀。画面不断地切换着，向观众们展示着职业选手的走位技巧和操作。解说和嘉宾继续一唱一和，为高杰的屡次不得手惋惜，为苏沐橙每一次漂亮的打击叫好。作为他们来说，立场都是绝对中立的，心底里可能也有偏向的一方，但在解说过程中却不好表现出来。白雪皑皑的银白小镇早已被两人激烈的对战毁得不成模样，到处是被重炮轰炸过后的滚滚浓烟和剑气所切划出的一道道剑痕。终于，荣耀两个大字汹涌地跳上了屏幕，导播迅速一个特写切给了星辰剑，系统画面在这一瞬也是自动慢放，星辰剑是被一个反坦克炮给轰杀。从慢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原本应该是三发炮弹一条直线连发的反坦克炮，被苏沐橙施展出时，三发炮弹却是拉出了一个斜三角。 啊，是三点炮！ 熟悉枪炮师的陈国认出这个操作，玩家把握三枚炮弹出炮膛的一瞬，飞快移动准心，让三连发的三枚炮弹摆开一个角度，扩大反坦克炮的杀伤范围。 是啊，你能做出来吗？ 叶修问。 我不行，我只能做出两点。 陈果遗憾，末了迟了一下后说： 这个很难吧？我看小唐好像也不行。 他手速是没问题，但这个操作要对反坦克炮三连发的时间差有精确的把握，没有足够的经验，这个是肯定掌握不好的。 哦，原来如此。 转播画面此时已经是切给了胜利者沐雨成风一个特写，而后开始播放一些比赛过程中的精彩镜头，解说和嘉宾在一边不住的点评。这个人赛的第一场，嘉士队胜出，先取一分。荣耀联赛的比赛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赛，每队出三人进行三场一对一的比赛，每场获胜方可得一分。第二部分是组队赛，每队三人组队，采用 KOF 赛制，即两队人轮番选派选手出阵比赛，败者离场，换队内其他队友上阵，至某队无人可上为止来分出胜负。这一部分胜组可获两分。第三部分则是团队赛，每队共六人参赛，但实战是进行五对五的团队对战，第六人是以呼叫援助的特别方式替换上场，最后至某队全数被击杀为止分出胜负。这一环节胜出则获五分。